让快乐为我展开，和你共进，原是可爱，为我尽力，道上光彩，无奈我困难已因你改。怀念旧事，徒令感慨。求求你，让我躲开。明知更爱满张来，当飞花要片片飞，别离时刻真的不会改。翻艳阳常为你朝就如还会全部爱。多少泪，多少欢乐。化作无尽爱，默默回味过去情意，一一收起关进心坎内。今天美景不能装，不要为我添愁哀。此际。Thank you.